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三8点到9点，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係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今日咧就請嚟一位咧藝術家啦，本身佢自己嘅設計師啦，亦都係咧設計學院做過導師，甚至而家做啲時裝嘅形象顧問啦，亦都而家仲要更犀利，就係去到咧一個成為一個香港著名嘅畫家。請嚟咧今日李廣添 Jackson 介紹下自己先啦。 大家好，我係李廣添 Jackson。 咁你就講下你歷史先啦。你1984年咧就入理工去讀設計嘅嘢啦。 係80年啊。 啊，80年代係啦，冇錯。跟住就入咗 4A 嘅公司咧做廣告設計嘢啦，甚至後期又幫黎明啦、天王去做一啲時裝設計啊，或者形象顧問。咁或者先睇下你啲作品啦，喺理工時代嘅作品啦，同埋個設計嘅相片啦。 哇！呢幅好耐啦，呢幅真係應該係81年啦，呢幅應該係啊，嗰陣時都。畫緊其中一個我哋叫做寫實派啦，咁啊呢方面嘅作品，咁呢個就去到84年啦，理工畢業嗰陣時咧，就有個每一個學生其實畢業展嚇都會有個咁嘅一兩塊板咁樣啦，就 show 曬啲作品出嚟啊。 咁啊睇下你的作品咯。 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學生作品啦，呢個係第4年嘅作品啦。咁就呢個其實我堂細佬嚟嘅，咁我當年都係住喺個地方啊，因為翻理工近啊嘛，呢個土瓜灣嚟嘅。 你好中意用啲好真實嘅環境去表達到畫中嘅作品㗎咯， 因為我覺得有感情啊，即係好實在啊，係咯。因為畫寫實畫，其實我唔需要去到諗後好多嘢。咁但係如果實際我處理到個環境嘅話咧，呢度係我覺得最舒服嘅畫得地方咁樣咯。 咁呢個咧係你邊個親戚留先？ 呢個我嬸嚟嘅，係啦，咁咯，係啦，呢個我嬸嚟嘅，咁。 咁啊，下一張喎，呢啲咩環境啊？ 呢個係因為我想做就到成個感覺係喺呢個呢個樓宇裏邊發生嘅，咁所有咧。嘅畫面咧係配合到咯，咁呢個係西環嚟嘅，咁但係通常啲人都話頭先嗰啲畫係咪喺呢度發生㗎？咁我都話通常都會係類似嘅環境咯，我咁答咯嚇。 咁但係咧，其實點解你對好似舊物啊比較興趣大啲，對一啲咁嘅相關嘅環境咧，譬如即日嘅生活狀況啊、樓宇啊，都興趣比較大啲咧？ 但其實呢度講緊咧係我80几年畫嘅咯，但係80几年嗰陣時其實唔係舊物嚟嘅，嗰陣時係真係熱醒係咁，我真係住嘅環境係咁樣嘅。呢度係反而呢啲膠筒咧就係油麻地啦。咁我啱啱經過嗰陣時咧就覺得咦好特別喎，好似成個裝置藝術咁啊。其實呢幅畫咧我改咗名叫裝置藝術嘅。咁呢幅畫反而我係第一張係攞咗呢個當代雙年藝展嘅入圍獎嚟嘅，呢個係。 同埋佢本身個層次都好有好多層次喺度啦，無論顏色啊、安排啊，可能嗰個本身擺出嚟都好有心思。 你而家睇好似一幅相片咁，但其實唔係嘅，因為呢度其實係幾幅相片堆埋一齊去做嘅，基本上唔會一條街係咁多交通一齊嘅咁樣，係自己組合過嘅。 明白，即係重新創作過。 係。 好啦，咁我哋下一張睇下你嘅其他嘅照片。 呢度已經去到做廣告公司年代啦，咁每一年都有個 annual party 嘅，咁咧我哋個主題咧就係做中國式，咁我就做咗一個，呢個係我諗嘅，係十兄弟啦。咁啊揾曬成班創作部，咁就即係佢又好開心嘅，工作好忙嘅，好辛苦嘅。但係一去到諗 annual party 咧，就大家就扮曬啦呢啲，所有服飾喺公司揾嘅啫，自己嚇 都好開心玩得。好啦，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啦喎。係啦，繼續講下咧，金帆獎咧，你就攞咗個即係獎項啦，同埋咧都好簡單去表達到香港嗰個嘅環境啦，即係帆船啊，以前香港一個漁村啦咁樣樣嘅表達。咁當時咧，你嘅設計嗰時嘅顏色點樣會選擇咁樣樣咧？ 其實主要咧，因為我哋做呢個行業咧，好多時都用 marker 畫嘢嘅。咁我哋個 layout pad 上邊咧，諗唔到 design 嗰時都會亂咁撩嘢啦咁樣。咁我覺得咦，帆船好代表香港喎。咁畫幾筆之後咧，成個形態出咗嚟啦。咁就好簡單。咁我覺得。logo 係最緊要簡單直接咯，咁呢個 logo 原來用緊，去到今日咧仲用緊㗎， 係，所以就好好啦。好，跟住下一張相片啦。 呢個係其中我一個客户嚟嘅，做葡萄式咁樣咯。咁講緊係即係提供不停嘅動力俾到你咁樣，呢個其中一個作品啦嚇。 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咯喎。係啦，你就幫阿黎先生。 呢個係我做廣告咁，差唔多去到最後期啦。咁啊嗰時識。做咗張和記電信嘅，咁其中當然啦，嗰陣時就知道阿黎明係我哋嗰個其中 嗰個代表啦。OK， 咁就其中要依個係其中一個作品嚟嘅。 嗯，同埋你天地線當時都好紅啊，好多人去睇啊。 係。 咁啊，下一張相片咯。 嗯，依個係另外嘅客户啦。咁啊，蘋果牌咁樣。咁呢個都係其中我中意嘅客户嚟，因為時裝潮流，我中意啲靚嘢啊嘛。咁呢個其中一個啦。 咁當時點解要用咁嘅設計概念咧？ 呢個我記得係佢個牌子咧係講緊呢個傳統嘅 denim 啊，咁我哋再想用啲最 basic 嘅咁樣咯，咁係賣緊男女裝咁樣， 係咯，好自然咁樣樣，啲色調都好有即係自己 少少似懷舊 feel， 係啦，冇錯。 跟住我哋下一張我睇下啦喎。 呢個係US One 啊相機啦，當年其實畫諗呢個創作嗰陣時咧係有兩個版面嘅，一個咧就係、是。融咗個鋼片跌咗落嚟，即係好震撼。OK， 咁啊呢個影咗兩日通宵啊，同個攝影師。如果今日做咧就好簡單啦，喺 Photoshop 已經搞掂啦，係啊。但係當年去做就一啲都唔輕鬆。好，再睇埋另一張見到啦，就係呢個啦。嚇，真係揾塊鋼片打曬燈嚟做嘅呢度嚇。咁個攝影師都話佢從未試過咁做，但係每一次接我啲 job 之後咧，佢就會諗下究竟點樣影得靚啲。所以我哋其實我要求咧就係、是。怎樣做到最完美的、每一次都是這樣 即是挑戰到他最極限 是啊是啊他收到的理由有時候都害怕他 那我們下一張去看看 這個是離開了廣告幫緊 Leon 做緊設計的時候其中有個朋友陳華國就幫姐做服裝的他說你可不可以幫我做設計一張 poster 姐做演唱會那我們一起談的我們三個跟姐和陳華國一起談就出了這個太陽花了這樣、 很明顯很突出了、 咁呢個係同阿 An 阿 Leon 啦，喺個 annual party 上邊嘅， 嚇 佢公司個 annual party 啦，我哋已經上咁咯。 好，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就睇下咯。 呢個係我30年之後再畫翻畫，咁我第一個個人畫展啦，喺中央圖書館啦。咁好有緣分嘅，因為我老師畢子庸啦、Derek Chow 啦，同埋以前嘅同事啦、有一山人啦。咁以前叫 Stanley 嘅咁樣，咁全部都係30年之後先見翻。咁啊，佢嚟支持我呢個畫展咁樣咯。 係，或者咁啊，要講下你咧，當時你中間其實去大學校咧教過好多學生噶嘛。咁你嗰陣時用啲咩題材或者咩媒介，等啲學生去即係接觸呢個廣告界嘅行業咧？ 我當年其實唔係好識得點樣教，因為完咗理工之後咧，我哋點解會去咗教書咧？其實因為我準備緊我自己嘅畫展，同埋幾個師兄喺呢個藝術中心，咁就有空檔，我點樣可以揾到錢咧？可以做到呢樣嘢咧？咁就去做一個兼職嘅老師咁樣。咁我哋會做咩咧？就係、是分享我哋見到一啲插畫師嘅作品。咁當年都有好多嘅，其實我會攞翻係我哋啲老師啦，譬如周少康啊、Peter Mung啊，或者一啲日本嗰啲空山機嘅噴筆啊咁樣，通常係咁樣俾啲學生睇嘅，分享佢哋呢啲精髓喺邊度做啊，究竟佢哋技巧點樣做啊，係我哋咁樣咯。 你當時你其實經歷咗咧做 4A 啦，即係你個廣告界應該都係競爭好大啦，壓力又大啦，咁點樣能夠即係令到自己更加多靈感啦？點樣創作或者又曾經遇到啲咩好困難嘅事咧？ 我其實我好幸運嘅，咁我理工畢業之後咧就擺咗個畫展喺 Art Center 擺畫展啦，咁就同埋幾個師兄而家，譬如係Tommy Lee 啦，出色嘅品牌設計師啦，同埋呢個 CO1 Paul Lam 啦，佢個係 CO1 嘅校長啦。咁喺嗰度有個廣告公司嘅朋友就話：，你想唔想做廣告啊？咁樣，咁其實我係想做廣告設計嘅，我唔係想做畫家咁啊。係由嗰度就跳咗入去做廣告啦。咁你個廣告有啲咩會記得嘅咧？其實係辛唔辛苦，我諗就唔需要同人講啦，因為一定辛苦嘅。但係作為一個年輕人咧，做廣告好嘅地方咧，就係你會好多不停好多新嘅嘢，你要真係要思考嘅，你真係要諗多好多嘅，同埋。入到一間咁大嘅廣告公司，你冇得偷懶咯。你需要諗多好多先去見客嘅，你唔可能係一個諗一個 layout 一條橋就諗住見。基本上個客同你傾第一條橋，你可能台底已經收埋三四條橋， 冇錯， 咁樣做嘅，係咯。 令到你訓練得好多。 係啦，冇錯。你話最深刻係反而係每一年開 party， 我哋嗰啲係開心嘅事咯。我反而個著眼點喺嗰啲地方咯。你話攞獎咁大一個廣告公司，其實係。獎係一定係所有人一齊嘅，唔會話突然間有個做創作嘅佢包攬曬所有獎。其實我覺得唔係咁樣，係成個 teamwork 嚟嘅。 冇錯， 咁樣。 咁但係你喺廣告界裏面咧，其實而家同而家個市場咧真係好唔同啦。 係。 當年嘅競爭係多啲啦，但當年嘅嗰個 job 係比較機會多啲噶嘛。 job 多同埋啲客係大嘅知名嘅，同埋我哋個budget咧去使錢咧，其實係對創作人嚟講咧，我哋冇乜限制嘅，即係好似你諗到。就可以找一個攝影師，嗰陣時講緊影張相可能幾萬蚊港紙嚇，嗰陣時咁去到今日可能幾千蚊都唔捨得使，咁你諗下個分別就好大啦。咁所以係free hand 多嘅咁樣咯，咁學習嘅亦都多。因為太多不同元素的客户咁樣。 但以前的 freehand 咧，好多人咧，其實因為佢手藝即係比較叻啦。以前咧一畫出嚟已經好值錢噶嘛，可以咁講。 係，我哋嗰個創作部咧，其實個個都畫到嘢嘅。咁神奇嘅地方咧，就係做創作總監嘅，佢自己都畫到，即係畫得好好，同埋咧好短時間可以 present 到。就算喺客面前即時可以畫到的，但去到後期開始我們升了級，我們開始請人，後期譬如在第二度回來那些或者理工畢業那些，其實就不是畫到東西了，下下都要在電腦前面才做到東西了。 明白。 我自己當年離開那個公司，其實都是某程度因為我想學電腦，因為我覺得如果就這樣用手畫是不行的，這樣用電腦又快，改又快咁樣咯。咁嗰時一離開咗廣告咧，就阿Leon就問我：，不如你幫我做形象啊？咁樣係咁樣開始嘅。我哋 又想問一下你趣事啦，你同阿Leon做即係形象顧問啦，你可能都會揾下佢有咩特點、特徵能夠表達到佢咧。 其實如果你純粹去買衫咧，其實就好易嘅，因為Leon穿的衫跟我一模一樣嘅咁講。但係我哋想鋪排咧，就係Leon咧係一個好文質彬彬啊，好有禮啊，好似隔離屋嘅男孩咁樣，好親切嘅。咁所以咧，反而係佢出到嚟嗰啲談吐，我哋好多時會傾偈啊，同佢你嚟緊有咩節目會上啊？而家時事會點點點啊？你應該有啲咩講，有咩唔講啊？咁樣咁。我哋會咁樣去溝通嘅。 係。 咁當年除咗做呢樣，仲會有做一兩個其他有啲係up and coming 嘅 artist 啦。咁范振峰啊，張玉山啊咁樣，咁同期一齊做嘅我就 係嚇。咁當時咧，你咁樣講啦，其實你要做呢樣嘢唔係好容易噶嘛。 係。 每個 artist 你一定係包裝佢最啱佢之餘，佢嗰個 artist 都中意你個包裝先有用。如果唔係咧，就太假咧，就大家可能嗰成件事咧都唔係好適合嘅。 係嘅，係嘅。 係咯。 咁我講譬如范振峰咁樣啦，因為佢個人咧唔係太高啊，咁樣咧我又想佢做得 man 啲喎。咁我試過咧係揾一啲係坦克，類似坦克嗰啲戰車咧就搬咗喺一個打野戰嘅場地，咁同佢影一張相，但係出到嚟個口碑好好，即係成個感覺咧係 man 曬咁樣。咁另外張玉山嘅就係做一個格仔嘅服裝俾佢，成個系列嘅，咁一個系列就已經係足夠貨佢，譬如出好多唱片嘅宣傳啊、雜誌嘅訪問啊咁樣咯。咁出到嚟咧個口碑就話好新喎，因為其實我所有幫佢做嘅 image 咧，其實都係參考一啲外國啱啱潮流興緊嘅嘢，咁樣咯。 所以你都後期就做了服裝的設計啦。 是 啊，講下點解會由廣告變成做服裝咧？ 係做緊服裝，咁啲人跟住有啲朋友就問啦：，喂 ，Jackson， 你畫啲衫得唔得㗎？咁樣咁其實我畫梗係得啦，但係做唔得㗎嘛。咁啊，跟住就有朋友話：，不如你同我一起去做間時裝店啦。咁樣咁開始係咁樣接觸嘅。我記得我第一間時裝店係喺珠海開嘅，嗰時都賣男女裝嘅2600多尺嘅，係啊咁樣。咁啊，跟住後期就香港。回到香港做，咁時裝都 OK 喎，咁樣咁就，但係自己都會去讀一啲關於裁剪嘅課程嘅，因為同啲師傅去溝通係需要嘅，咁樣啦。有時佢講嘅嘢你唔明嘅，咁就做唔到啊！真係同你做廣告唔一樣，廣告我自己畫曬，自己搞得掂啊嘛，咁樣咯。 咁但係呢個咧，你覺得邊個對嚟講係挑戰更加大、更加有趣咧？ 挑戰，我覺得做零售嘅挑戰大啲，因為而家真係自己嘅投資啊，自己去揾鋪頭，自己去裝修間鋪頭咁樣咯，咁就會係可能係你需要接觸好多客户啊，去 serve 佢哋啊，咁同埋要需要好多嘅唔同嘅貨品咯，因為我唔係做一啲好前衞嘅服裝啊嘛，我做一啲都比較大路嘅服裝咁樣，咁我覺得而家嘅挑戰係大嘅，同埋市場去做零售都係辛苦嘅咯，我係咁睇。 冇錯，而家因為競爭好大啦，即係鋪租又咁貴，各方面嘅考慮嘅因素都好唔同，同埋你自己仲有咧去到你 studio 啦，你仲有師傅可能即刻現場可以整衫啊、收啲衫咁樣。 但係你喺 我 studio 你會睇到咧，就係唔係淨係一個板房設計時裝，你會睇到我好多 collection 啊擺曬喺度。其實嗰樣嘢係俾我自己輕鬆嘅，即係唔會係去到哇！你入到嚟就即係做翻工，你好辛苦。去到嗰笪地方，有時我閂埋房門，我睇一睇我自己嗰啲收藏品啊，睇我自己畫，我會係我會。個人會靜翻落嚟，咁、下一步可以點做咧？ 咁我見到你開始係亦開始，因為咁樣畫翻畫。講下故仔就係咧，因為你太太咧同你都有信仰啦。就是、你太太有一日，因為同你傾緊偈啊，你太太好想你畫畫喎，即係畫翻呢個展覽喎。於是咧就創作咗，你太太講咗一句説話就係畫好香港啦。咁你於是就有呢個概念出嚟，講下呢個故仔俾大家認識一下。 要講到2004年啊，因為佢嗰時就問我：，你幾時再擺畫展咁講？但如果我用翻我以前嗰度技巧嗰啲 concept 去畫咧，我話：，哇，好大件事嘅喎，點可以做到一個咁嘅畫展咧？咁我就拖咗10年啊，去到2014年，係2014年啦。咁佢生日咁嗰日咧，我就同佢講：，我送一個禮物俾你咧，就係一個畫展啦咁講。咁啊，嗰陣時就諗啦，佢話。咁你想畫咩？我想畫香港咯。咁你就努力啲畫好香港啦。咁我最記得噶，係企喺呢個佐敦道彌敦道交界。我話好喎、個名畫好香港，咁我就用咗呢個名啦。咁我就喺題材揾咩咧？我就首先去大澳嘅。咁啲人個個都問我點解你揀大澳？我話大澳係一個似早期香港、，OK 一個漁村，一個好恬靜嘅地方。咁我就喺嗰度咧就揾咗好多畫面啦，咁我就由嗰度開始咯，咁樣，咁我就2014年嘅5月2日就係入去影相啦，跟住5月15日就基本上係好似機械人咁啊，每個月一幅，咁咪用咗18個月時間畫咗16幅咁樣新嘅作品， 係啊，咁我哋睇下啲相片咯，又可以講翻下啲相片啦，好啦。呢、這個咧啲古仔講嚟聽下， 當時搞畫展嘅時候，係啊，這個其中我一幅作品叫做木。輪啊咁樣 ，OK， 咁咧就係、是、個畫面咧， 背景就大澳啦。 個畫面咧就係、是、見到咧幾個婆婆咧喺度玩紙牌咁樣，背景係大澳嚟噶啦咁樣。咁啊，我去依個畫展咧係我喺第二次喺呢個文化中心，咁啊其中有個女士嚟到咯，呢個係我媽媽嚟嘅喎咁講，咁我梗係好開心啦。咁佢跟住話我媽媽過咗身啦咁講，我話點解咁講？我媽媽過身係因為我爸爸2個月之前病死咗。咁我媽媽可能唔開心咁跟埋走咗，哇！你咁短時間冇咗兩個親人咁樣，咁我話如果你唔介意，我做翻一張reproduction 俾你啊咁講。咁呢幅咧就係佢嚟我畫展，我送翻俾佢元大嘅。咁佢話而家會掛翻喺大澳裏邊，即係呢個好感動。同埋咧，我跟住做咗一個世界巡迴畫展咧，咁佢話你同我媽媽去嘅地方。多過我哋帶佢去嘅地方，即係呢個係感觸嘅，正係啊，咁咯。 咁呢個都好感，即係好感動，因為能夠有個咧真係觀眾或者睇咗之後咧，有咁多個回應。 但我畫嗰時，我唔係諗到呢啲咁啊，係啊，我純粹係我想表達香港係一個咩地方咧，啲木輪關係咁樣咯，係啊。咁但係原來係祝福到人㗎，係呢個好開心啊！呢個 好咁啊，下一張亦都係有個好精彩故仔。 係呢幅咧係本來有個婆婆咧。就被推輪椅係啦，個伯伯咧應該係兩公婆嚟㗎啦 ，OK， 咁推輪椅推入嚟嘅，咁個伯伯就行前睇，嗰啲係唔係相片嚟㗎喎，係畫㗎喎咁樣，跟住個婆婆咧就話：我起身自己行睇咯咁樣。咁如果我哋做教徒就會睇到咧，就話啲神蹟喺你面前發生咗咯，而家咪就咁樣咯。即係我淨睇到咧，跟住我朋友話：你睇冇神蹟？我咩神蹟啊？個婆婆起身行喎咁樣，呢個就係呢幅咯，係啊。 所以呢樣嘢真係好感動就係、透過嗰幅畫好真嘅，令到佢好想好有興趣去認識去睇下呢幅畫咁樣。 即係起碼我會見到係有個婆婆突然間喺呢個環境裏邊有個動力啊嚇，我睇曬佢真係全部睇曬我畫，一路行曬咁樣，慢慢走慢問每幅畫真係差唔多企定定咧。我諗佢應該每幅畫都有30-40秒啊。OK， 好啊，咁我哋下一張相我睇下啦喎。 哇！即係人齊整鼎盛啦，好多人。係啊，我3年之後擺第一個個人展覽咧，就喺中央圖書館啦。咁其實嗰剎那兩個鐘頭咧，係聽講咧破咗佢哋嘅記錄咧，係有400人次入咗嚟啦。嚇！即係呢啲多謝朋友支持啊。 係啦，真係好犀利。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 呢、這個亦都係一個90歲嘅婆婆，藍色衫嗰個咧。咁佢咧就見到我前邊咧有啲花籃咧，點解會有個十字架嘅咁樣？因為佢係去完隔離嘅教會啊。咁啊過嚟啦，佢話跟住入到嚟睇完啦。佢話我裏面好多嘅題材咧，係我細個嗰時住過。佢話今日好在我嚟到你嘅畫展， 佢話佢好開心，係啊，佢所有回憶全部翻曬嚟啊，咁樣。咁嗰個係新抱個女嚟咁樣，佢話好開心，好開心咁樣。我可唔可以同我影張相？我梗係開心啦，因為嗰時我唔係太習慣同人影相，我都唔知道咩擺畫紙咁多人同你影相嘅咩咁樣。嗰陣時啱啱開始嘅其實係。 係，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咯。 呢度係我第六個畫展啦，應該係飛咗日本嘅，咁就係個人展覽。咁我揾到個場地啦，呢個係一個畫廊嚟嘅，喺呢個係涉谷區嚟嘅咁樣。咁咧就我好開心，係因為有34几个朋友咧喺香港特登飛過去同我做一個展彩咁咯。所以展彩嘅時間好唔一樣㗎，因為啲機嚟到嘅時間唔一樣啊嘛。我呢個展彩咧，起碼有3-4幅畫面。 係，咁啊講下點解你揾到呢個場地做展覽咧？又揀日本咧？ 我最初咧就係諗住話好香港點樣可以做多啲畫展啦，海外多啲人識啦咁樣。咁就我有個朋友就以前舊同事嚟嘅，咁佢過喺日本讀書，咁我叫佢幫我聯絡下邊啲地方咯。咁其實唔止淨係日本㗎，德國啊、荷蘭啊，全部都係啲朋友咁樣幫我全部喺個地方揾到一笪地方就做展覽咁樣。 嗯，好啊，咁我下一張就睇下啦喎。 呢個係近期㗎，喺呢個意大利羅馬咁咧，其中我有一幅作品咧，就係一個邀請展嚟嘅。咁佢就問我可唔可以寄一個作品過嚟啊？咁就其中呢個咧，佢係向一個叫做藝術大帝致敬嘅展覽嚟嘅，咁咯。咁我就展出作品咧，就係知足常樂呢個。 嗯，咁我想問下，當時啲人有咩反應咧？睇到啲即係香港嘅作品，見到你畫香港係咁樣樣畫法，或者係對香港印象係咁樣。 佢哋話咩？香港有啲咁靚嘅地方嘅咩？咁曾經有一個係喺我香港嘅畫展，咁有幾個外籍人士嚟嘅。咁啊嚟旅行嘅，咁佢話呢個地方邊度嚟？我話大澳咯。點去法啊？佢啊即刻五個人飛的士入去。 係。 嚇！咁香港有個咁靚嘅地方嘅咩？咁樣。咁啊，另外有一個咧就係兩夫妻嚟嘅，喺加拿大嚟嘅。佢話我嚟今次嘅 trip 最有價值係睇到你畫展，係因為香港原來有啲咁嘅地方。即係我依啲係我自己意外嘅嚇，我冇諗過嘅嚇。 係啦，即係能夠表達到香港啦，同埋即係推廣到香港好緊要。咁我下一張相片又睇下啦喎。 依度都係頭先呢個羅馬嘅畫展啦。咁你睇開幕嗰陣時都好多人喺度。 係。好，跟住下一張我睇下啦喎。 呢個環境好靚喎。德國漢堡啦，咁亦都係另外一個朋友幫我，佢喺個餐廳度，咁就我覺得好 classic 嘅一個餐廳。咁佢就係幫我哋 display 做一個個人展覽咯，但我冇過到去噶。咁佢自然做曬所有 opening 啊，揾曬所有朋友啊咁樣啊。佢話我將單寄翻俾你啦咁樣，係啊。但係其實使嘅費好少錢，但係我話我想接觸最多嘅人，你同我做呢樣嘢啦咁樣嚇。 好有心機， 好靚嚇，依個好靚好靚。 咁下一張就睇下啦喎。都係呢個場地 就喺呢度，呢個日頭嘅餐廳嚇。咁呢個owner 係一個台灣人嚟嘅。嗱，佢揾埋啲朋友啦，喺我哋作品前面影一張相。 係。好，咁你下一張就睇下啦喎。 呢個係比較特別嘅，咁咧就快閃方法。咁我就同埋班朋友咧，就30几人嘅就。去呢個韓國旅行，咁我就突然間諗啦，咦，韓國我冇做到喎，咁可唔可以喺嗰度做一個展覽？ 但你帶曬腳架去嘅，點解咁犀利嘅？ 咁突然間諗住做啊嘛，咁我就即刻揾曬呢啲工具啦。OK， 其實我呢啲我有嘅，因為我預咗喺呢個大澳咧有個展場咧都係用呢啲腳架嘅，佢冇得掛牆啊嘛。咁我就 帶咗幾個係嘛？ 嚇，帶咗六幅作品過去啦。呢度係韓國呢個南山公園啊，好似係逢星期日咧好多文藝嘅表演嘅。咁我就覺得咦好正喎呢個地方，咁喺度做咯，就係咁樣。好多係咪埋嚟睇喺度嚇？ 呢個好 多謝我班朋友啊，全部啊，每人幫我抬畫上去，我一個人做唔到嘅呢樣真係。 好啊，你朋友真係好多啊！ 橙色衫嗰啲全部都係啊。 下一張喎， 呢個係我攞咗其中有啲獎項嘅，咁就喺 New York 咧就有一個展覽，咁有一個畫廊就問我有冇興趣過嚟啦。咁但 New York 我真係好有興趣啊，即係起碼去學習下、見識下。咁呢個啱啱4月嗰陣時去紐約嘅一個展覽嚟嘅。 佢呢張相都影得好靚，即係本身嗰個佈置各方面都好。 係啊，我見到哇， 嗰個發明大師好靚。咁我下一張睇下咯喎。 呢個係今年年頭啦，咁有個係香港好出名嘅油畫家林明光先生，咁佢邀請我同我一齊做一個展覽，咁仲揾到其他五個人嘅，咁總共係六個，咁啊啱啱呢個係副局長嚟嘅，咁佢嚟同我哋做完剪彩啊，咁有啲嘉賓啊，咁我啱啱介紹俾我啲作品咯，咁副局長就問我睇緊，以為你嗰啲係相片喎、啊。乜畫嘅咩咁樣，所以就跟住同佢傾咗好耐啊。 或者咁講翻下啦，頭先你去到好多唔同嘅展覽，你由點開頭到展覽到世即係巡遊好多唔同的國家啦，或者當時你去到唔同香港人有觀眾嘅反應啦，外國有啲咩反應，或者分享一下。 香港最初其實不是太支持我畫呢啲畫嘅。香港、朋友咧好多就話：哇，寫實畫唔得㗎，冇乜用㗎。咁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其實我畫緊我自己開心嘅嘢啫。我揾啲地方做展覽都係我自己投資嚟嘅啫，咁樣，所以我都好堅持去做咯。咁去到外國反而就唔好同啦。外國啲人咧就會好中意你呢啲景色啊。原來香港有啲咁靚嘅地方嘅咩？我幾時會嚟香港喎？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啊？反而好大分別啊！咁如果你話最初我有冇咁嘅 planning 做一個世界巡迴畫展咧，其實唔係一開始做嘅，係一開始諗住係一兩個地點嘅啫。但係原來個口碑幾好咧，咁就一路再做落去啦。咁其實去到而家都冇停過，就係咁解。 係咯，同埋好多都係主動揾你啦，而家。 係啦，冇錯。 所以你去揾啊，跟住全部都後期。 係啦，而家我就會係可以有得揀選咯。邊個地方係？真的可以 promote 到香港精神的，我會配合到的時間是可以的，那就會做這件事了。 你覺得什麼是香港精神呢？即你經常提過獅子山下，是是是，有什麼精神你覺得是很值得去表達呢？ 但對我來說，可能我以前住屋邨長大，我是住了七層高，住樂富這樣。香港精神對我來說就是一些守護到底。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以前呢我爸爸做揸巴士的，是他一個人是差不多養活曬我哋成家人，我有四個人啦，我連埋我嫲啦，我媽媽啦咁樣，咁一個養咁多個，咁呢個感覺就係守護到底啊！對我嚟講，咁以前屋企譬如住屋邨咧，大家都唔會閂門嘅，打開曬門嘅，瞓覺都係大家瞓走廊啊，有啲咁樣，呢、這個就個我講嘅睦鄰關係啊！咁、對我嚟講，呢啲畫面咧就全部好，仍然好清晰嘅咁樣咯，所以我不停都覺得，如果可以再recap 多啲 ，recall 多啲樣嘢嘅，咁係一件好事啊！所以我繼續堅持去做啫，咁樣。 所以就係影咗好多畫，就係、是、寫實嘅原因，就是、因為可以透過你呢啲又表達到香港，其實而家都有，不過咧可能係少咗。咁希望咧能夠即係等大家回憶翻呢一樣嘢，或者繼續推行喺香港，其實可以繼續做翻呢樣。 係啦，冇錯啦， 咁所以個意義都好大。所以咧，跟住我哋下一張相片咧，都會睇下你其他嘅作品嘅嘢嘅。 呢、這個係六藝傳承啦，冇錯啦嚇。我哋六個畫家啦，同埋前邊一系列嗰啲嘉賓啊，係啦。 同個名字都講得幾好喎，六藝傳承。 係啊，呢個名字其實係當日都傾咗好耐下噶啦，係啊，咁樣。 都係好好，即係將香港嘢表達出嚟。頭先咧，呢個都係一啲局長啦，同你一齊影相啦，唔同嘅 artist 啦。咁啲觀眾有咩反應咧？或者睇啊知人？又有啲咩反應？ 其實開心嘅，因為呢剎那其實有六個人，有六個唔同嘅風格。咁但係都係我有大部分都係香港土生土長嘅畫家嚟咁樣。咁好難話結集到一齊，真係用心去畫好香港啊！希望傳承到我哋嘅作品啊，或者我哋技巧，或者我哋嘅諗法啊，其實係難嘅。咁我哋起碼開始咗一樣嘢先咯，我就覺得咁樣。 咁啊，係啦，我哋都可以睇到咧，即係其實揾到嗰六位嘅藝術家咧，都唔容易嘅。咁依家下一節翻嚟咧，可能講多啲啦。即係其實你同唔同嘅藝術家合作嘅時候，可能有啲咩火花啊，或者即係作為一個香港做藝術嘅人，點樣能夠擴展好似你咁樣，慢慢擴展到自己嘅信念啦，或者自己嘅畫作，俾外國知道或者香港人知道更加多啦。咁、可以分享更加多呢個經驗，因為好多人都唔知道，哇！點解你咁犀利？短短時間。年一兩年就已經成台面都是你的書啊， okay. 或者介紹了你啊咁樣，咁令到香港真的畫好香港，令到香港知道咧啊，原來有好多好嘅嘢，我哋只不過可能遺忘咗，或者我哋 capture 唔到。我哋希望即係能夠提醒翻多啲藝術家，或者各方面咧有個信心，可以將香港嘅好嘅嘢即係傳俾其他人。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講啊， 轉頭見啦。 好啦，到咗呢個時候咧，又到咗月餅嘅季節啦，咁我哋嘅。即係嘉倫金月咧，就係、是、推出咗五年噶啦，就係、是、有口皆碑嘅。嗱，我哋呢個八粒裝嘅兩款嘉倫金月，無論係奶黃金月啦、 還是流沙奶黃金月都是賣288元，那個特價你現在買月餅券呢去到某段時間都是208元。為了慶祝5周年呢，有驚天地一鬼神的貢獻，就是呢買一盒是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會買3盒呢就送這個了，大江南北的桂花鹽水雞，每買5盒月餅就送這個大煮系列，去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了，是非常受歡迎。這個包汁會海參，不是普通海參，是遼參的，有釘這麼大條的遼參，花椒北菇鵝掌，我們的食品工場研製已久，原隻脆皮 BB 豬，每買10盒月餅送一隻呢只猪，仲系咧你指定嘅时间送去。喂，不过你要预早 book 时间，呢、这个基本上系限量版嚟嘅。呢几样咧，我觉得都系预备咧，你哋攞嚟过节嘅。你请老豆老母或者亲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饭，系咪好有排场咧？